輿論是兩件不同的事。 但恐怖是不是恐怖襲擊啊？ 但是你對於公眾的觀感、 不是恐怖襲擊， 根本就不是恐怖襲擊。 但現在他說降為恐怖襲擊嘛， 都是嘛。 還有一件事anyway， 那張牌是四個炸彈嘛，除了38條之外還有很厲害的，因為噏過幾樣東西是很恐怖的。張曉明現在就被人燉了冬菇，本來港澳辦主任的，現在變成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常務常務即是最重要的一個了，通常是常務副主任，他就噏過嘛。這個香港的這個國安公署OK， 有個外交公署的嘛，有中聯辦，還有解放軍嘛。這個國安公署呢是不受香港行政、立法、司法去管轄的，即是說是沒有王管的。他呢是最多受到他上司去管的。大佬，大家心知肚明，你是不會信的嘛。咁香港突然之間出現了一個即係東廠，即係冇王管嘅機構啦。OK， 講明咧，仲有一個國安法講明咧，當呢個國安人員喺香港執法嘅時候啊，你哋一定要提供方便，係唔可以阻佢嘅。OK， 咁咩叫執法咧？咁你問佢而家執緊法，你即係唔可以干涉啦。 但係調查案件咪執法咯？ 咩叫執法咧？OK， 佢又唔會話俾你聽做緊乜嘢咯？係 咪寄人走咧？ 係啦啊，咁你佢可能會做啲嘢喎。仲有好多藍絲嘅朋友，以及海外親共華人嘅朋友，唔知道一句説話叫做權力令人腐敗 ，power corrupts 㗎。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絕對權力，絕對腐敗，我就唔。咁另外咧就一樣嘢就叫做三權分立。而家設立咗呢嚿嘢咧，國安公署咧就香港嘅三權分立。儘管中共唔承認，但係三權分立香港咧係基本上係一個有實無名嘅嘢。 佢變成廢咗你三權分立㗎啦，如果佢擺國安公署， 咁你唔安全㗎嘛？但係有啲人係話俾我聽，佢係唔知道，覺得依樣嘢唔係好重要嘅。 邊個話？ 邊個話？ 係海外親共華人，係 well educated 嘅。 對海外話 有錯嘢， 做乜唔翻祖國啊？ 即係佢哋嘅理解對香港嘅理解咧，我唔知佢同我講嘢真亦或假咧。啲咁簡單嘅三權分立啊，權力令人腐敗，佢哋係唔即係。不是很知道的， 他們可能迷信的就是你可以大權獨攬，就做事有行政效率，就多快好省， 美國很多事很差的，那當然就是知道了，那你又去， 是 的，你又去，即是這些人呢，即是講多一樣，即是都是很把幾火的，那真的很把幾火，那你現在講法出的時候呢，即是啲藍絲朋友呢爭相表態支持呢，在過去48小時爭相表態支持這個此其一啦。除了香港藍絲朋友，我發覺海外的華人呢，親共華人呢，無論他們教育水平有多高都好，一樣跳出來是支持的， 不是要表忠嘛， 表忠的， 他們習慣了 表忠，還有東南亞的華人，東南亞都是這樣的，那我覺得即其實有沒有這樣的需要咯，有冇咁？咁到底你表忠喺個 group 裏表忠，你係話俾啲同學或者朋友聽，朋友或者同學聽，還是你想透過我哋把口去話俾全世界聽，你係破國安法嘅？係冇需要喺朋友面前表態嘅。其實依啲嘢就奇怪，佢哋係好多人，有啲人平時係唔講政治嘅人，係跳出嚟話冇問題，我哋支持國安法，好嘅。你根本冇需要，冇需要咁做喎。 咪有機會可能係收咗 order， 佢需要咧喺不同場合裏邊咧，佢留低表忠嘅證據，然之後交差，即係等於好似我哋過往見到有啲嘅快閃示威朋友咧，走上去某啲機構嗰度示威，就最要影相，咁然之後交差，咁啊即係證明咧，即係我咧盡忠。咁呢一啲咧就你唔知道究竟佢係收錢啦，定係為咗要咧即係去投靠啊，即係當係投名狀啊，你真係完全唔知嘅。咁但係問題係，即係有啲人係願意跳出嚟咧，就因為好明顯咧，佢要俾阿爺見得到咧，我係做咗嘢，我要有存在感啊。即係你要拆出存在感啊。咁所以喺一啲最安全嘅位置，你咪企出嚟咯。 即係等於記唔記得咧？好多年前咧，即係當美國誤炸咗中國喺南斯拉夫嘅大使館咧，跟住咧，好多人紛紛都會咧扮愛國咧，咪走上去咧，去美國領事館嗰度去嘈咯。就係因為基本上，因為基本上冇成本，係廉價愛國。既然個價位咁低，容易入場嘅時候， 代價 點解唔出嚟咧？即係佢代價好低嘅啫嘛，同埋 好， 你有上位證明你存在咯。 公平啲咁講，嗰次唔係誤炸嚟嘅，係故意嘅。美國係故意嘅，因為咧，中共咧就攞咗美國嗰架應該 F-117 或者係 B-2 還是 F-117嘅隱形戰鬥機嘅殘骸，擺咗喺地庫。 哦，快翻研究， 打喺地牢。 翻研究。 啊，咁咧，但係嗰架殘骸咧，佢有個即係自己嘅 beacon 啊，係會報到位置嘅。佢雖然成架爛曬， 即係好似 iPhone 咁樣啊，揾 iPhone。係 啦， 即係黑盒咁樣，仲有啲嘢喺度。 咁美國嘅情報已經知道啦。 咁咧係 南斯拉夫打落嚟嘅。咁咧就南斯拉夫馬上俾咗中共。OK， 咁美國知道依架飛機嘅係唔可以落喺中共手上， 因為人哋可以逆向工程了解到你啊嘛。 係啦，逆向工程即係抄 ，OK， 即係你講得真係好文雅啫。Reverse engineering 即係 copy，OK，、okay? 一個 nice way to say it。咁啊，講翻嗰度咧就係，但係美國咧係用聰明炸彈咧去炸，但係嗰度好不幸。即係唔知唔可，唔應該用不唔不幸呢個字眼嘅。總之我要如實咁去陳述，declarative 咁講咧，就係嗰個力嗰、那個大使館，因為佢喺貝爾格萊德嘅大使館咧係有四層。咁嗰啲聰明炸彈係可以洞穿四層嘅。 哦，咁啊冇錯，一定要徹底毀滅嗰個隱形戰機所有。 點知嘅隱形戰機咧喺地牢。啊！咁啊，第五層佢洞穿唔到啊！ 哦，陰功啊！ 咁咧， 嘥咗，嘥料， 嘥料啦！ 啊，嘥料啦！咁咧架戰嗰架隱形嘅飛機咧，嘅殘骸就運翻咗去中國。咁中國嘅隱形戰鬥機技術咧係快咗好多嘅。OK， 而家做到1020。Anyway， 咁咧啲擊落呢架，你 credit 翻俾中共啦嚇，打落呢架隱形戰鬥機咧，中共係有功勞嘅。因為佢哋咧係用呢個大陸啲人計數係好叻嘅，佢哋嘅情報人員喺意大利咧就 check 到由意大利北約基地起飛嘅飛機幾時飛到去南斯拉夫，佢做咗好多嘢用計數計出嚟嘅，咁啊計完出嚟咧就係咁啊南斯拉夫空呢個 就有部署啦，有收到材料， 佢夜晚嘅係夜晚嘅，咁啊。關於依單嘢咧，就唔係咩國家機密啦，即係你喺網上咧揾到好多嘅，咁亦都有一兩個數學教授話過俾我聽，係廣傳呢樣嘢喺數學界裏邊咧係一件大事嚟嘅，因為真係計到個 model 出嚟，你架飛機大概幾時飛到去，飛到去南斯拉夫上空，咁喂，因為係佢雷達你睇唔到嘅。 因為你隱形雷達咗㗎嘛， 係啊，即係咁你知道你喺上邊係夜晚。可能萬炮齊發咧，萬支飛彈射上去咧，咁一定懟冧你啦。咁有關呢個飛機師被擊落嘅咧，就係、是、啊好奇怪喎、哦。咁咧北約嘅敢死隊 commandos 就飛入去南斯拉夫，救咗佢嘅。佢係跳傘嘅嗰、那個飛機師跳傘、那個、跳傘。咁咧就佢有個無線電嘅對講機嘅，咁就同北約嘅部隊咧係有聯絡，咁北約部隊知道佢喺邊，就共敢死隊喺即晚救咗佢出去嘅，咁啊係勁嘅，兩雙方都係勁嘅。嗱，第一呢啲唔係國家機密，你上網隨時揾到噶啦 ，OK？ 廣傳啊，廣傳喺數學界裏邊啊，廣傳啦，大陸人亦都引以為榮。原來我哋咁堅嘅，我哋用土法可以打低你架當時最先進嘅隱形戰鬥機。 咁計到就萬箭齊發 第二年噶啦。北約方面嘅威，哇咁樣嗱，我哋嘅飛機師跳傘喺 深入敵境，我都救到佢， 我都救到佢。係啊，即係北約又威。OK， 咁啊，大家你上個 YouTube 係完全有呢啲嘢噶啦。嘛，唔好拉我啊，大佬！我唔想去新疆。 國家機密喎、 湖南咧太辣嘅嘢又唔啱食，辣地又好好食嘅，太辣又唔啱食啊！ 新疆你唔係維吾爾人啊，兄弟！ 但係你係咪高估自己係唔係第一批首先真係被送終咧？阿生 咁啊，我啊即係你知咧嗰、那個我。 你不是甲級戰犯喎，因為今天有個 friend send 咗個甲級戰犯的名單俾我喎。 甲級戰犯有肥佬禮又呢個黃之峰啊， 張坤陽啊，馬鵲蔡子強啊嗰啲。 蔡子強、蔡子強都有份啊！哇，有名單， 真係大 數咩都未數到我哋啊！即係繼續講咧，就係佢哋嗰啲人，我發覺係好多人跳出嚟係支持嘅。所以我哋咧係咪小眾咧，還是我哋係唔化咧？啊，即 係好難講嘅。不過問題係 依個海外華人嗰度先出奇啊，大佬。 呢個其實 佢 miss 咗個好重要嘅 point， 就係頭先我講話三權分立已經冇咗啦。第二咧，依個係東廠嘅，根本係絕對權力嘅機構，可能佢都係想 on purpose， 都係想捉啲所謂依、這個勾結外國勢力嘅人啦。但係第一，他們是會做錯事的。為什麼要三權分立？就是行政機構是會做錯事的。 所以不是要制約咯， 要制約，即是夾住你，讓你不要那麼過分，叫制約。第二，權力令人腐敗。你怎樣可以保證這些有絕對權力的人，他當然說明天是執法的，來香港就是執法的， on duty 的，會不會濫用權力？ 但他們不會這樣想的，其實他們不會這樣想的，他們說有些人是抵死，有些人抵捉，他就是這樣想的，即是那班人的腦的思維就是這樣想， 因為他覺得你永遠都是你犯法，你是你反政府，你不對，因為他們的腦中是永遠 都 是政府，但 是會拉錯 的，拉錯的人無可避免，不是拉他， 即是不是拉那些海外華人， 可能有機會的。其實我們剛才休息的時候都數到，就是說其實第一批會拉的究竟是什麼人呢？那就是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這個拉人龍虎榜頭十頭一， 究竟是民間分子還是說官二代紅二代 呢？即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劍指其實這個案法呢就不是我們的港產咩肥佬呢？黃之鋒行埋一邊 ，OK？ 我敵三更加大開啦， 係富可敵國、富甲天下嘅老宅政敵。 咦，咁咪即係你咪講緊係咪就係商馬啊、王健林啊一大堆啊？咁同埋過往江系、集系，唔係江系、湖系、温系喺香港嘅嗰啲嘅各路英雄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咪要講翻係類似， 其實 係就一定邵建華嗰班咯。 其實 係 唔係嗰啲咩四嗰啲居民咧？佢哋好 黃北樓嗰班咯。 去某一間酒店嗰度經常聚會啊，即係 四季如春。 四季如春酒店係啦，即係上次記唔記得咧？ 四季如春 就等門口俾人夾走咗啊嘛。 係啊，嗰位建華啊嘛，嗰個建華， 嗰個建華 ，OK， 嗰個建華 ，OK， 就夾咗上去，跟住佢屋企人報警啊。 因為我係後生人叫建華啊嘛。 係啊，喂，你唔好忘記，唔止建華報警噶。即是國際刑警前阿頭咧，即係都是報警的屋企，因為揾唔翻㗎。 好嗱，呢啲我就冇，我就唔係即係中南海或者 你咪將報咩 處裏面調倉？OK， 我就唔知道個名單實際係點嘅，即係一啲分析係咁講啦嚇。咁啊，大佬最好唔好知咁多，知得多，大佬我命都冇有。 又係國家安全 target嚟嘅。嗱，講翻四係咪四大炸彈啊？阿健， 四宗罪， 四宗罪再搜搜張。嘢出嚟，四宗罪即係四個炸彈啊！除咗頭先三十八條，即係向萬國宣戰之外咧， 全世界都有罪， 仲有 啊，有罪噶啦。 好，第二就係咧，做啲乜嘢係恐怖嘅咧？ 仲有啲咩恐怖啊？咁佢嗰咁你嗰支持疆獨嘅，咁佢咪覺得你恐怖主義咯？因為佢界定咗疆獨。 做啲咩乜第幾條係幾條係恐怖噶？ 咁佢基本上係第三十八條裏邊嘅第三節啊嘛。 剛才我們說了三十八條 第三章是第三章第 三級處罰 第三章有四宗罪嘛第三章第一節就是分裂國家罪第二節就是顛覆政權嘛第三節就是恐怖活動罪嘛第四節就才是這個勾結境外勢力嘛 危害國家安全嘛就是這裡而已嘛但是問題是即係你講到去，即係要係同恐怖主義有關嘅嘢。咁如果國內自己講嚟講去，就算譬如好似美國九一完咗之後，江澤民都係借助用新疆嘅所謂分離主義運動咧，嚟到去扣咗佢作為最大拇指先嘅，其次先指控即係阿達賴啫嘛。咁跟住先至再講係台灣啊。 跟住最近呢幾年先開始講香港啫嘛。咁啊，我咧嗰時仲係，我記得好似六七年前已經喺度。 三五條咧，三五條係咪仲要㗎？ 合流添仲話。 誒，仲有最新消息。係。依一個咧就係特區政府聲明嘅，咁咧我抽咗呢啲重要部分講啦。 好啊。 咁咧，你知其實喺由舊年到而家個運動有個口號叫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係啦。 咁今時今日係有港獨，話將香港特區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裂出去，改變特區的法律地位，或顛覆國家政權的含義。咁所以咧，依一個係啦，含義。咁當然坦白講，特區政府出依個聲明，就無非就提醒大家，嗱，你屋企有依啲咁嘅口號嘅紀念品啊，相關服飾嗰樣嘢啦，咁你自己諗下，拎唔拎出街啦？ 哦，拎唔拎出街？係，仲有啊，個裏邊咧係好恐怖啊！第一出嚟啦，啊睇咗喺唔喺度啊？係 啦，哇，好快，我哋 好快，好快，阿健叻，阿健叻 ，OK， 正。 最新 可以出街，咁但係 廿二時我分析做緊節目嗰陣嘅，其實 係廿二時係我哋夠曬快啦！依、這個節目係 live 嚟噶，係直播嚟噶。嗱、啊，講翻咧，做好恐怖嘅就係而家佢唔清楚咧，到底第日守你屋企咧，係或者你寫字樓或者你間廠咧，係需唔需要守令啊？係啊， 佢可能即係爆你屋㗎，其實 係啊， 國家安全啊嘛，大曬啊嘛， 國家安全啊嘛， 安全係㗎，係㗎， 唔。咁啊！啲海外嗰啲華人話：，哎呀，你啊，即係個國家都有國家安全法㗎啦 ，in one way or another 咧，各種形式。喂，大佬，一樣嘢，佢有嗰個三權分立咧，就令到你冇咁過分，令到你咧唔使咧半夜敲門也驚驚。 仲有一樣嘢係因為國家安全嗰個定義咧， 聽我講埋俾你聽，但係點解 定義清楚噶嘛？ 啊，就咁仲有佢個傳媒啊嘛，個獨立嘅傳媒即係第四權啊嘛。 唔止㗎，唔止㗎。 啊，即係好多嘢係可以做到啊嘛。啊，你唔使理我哋今日咧就可以。 因為基本上你阿湛你講三權分立咧，係用呢個權力機構制約權力機構咧，呢個就最正路嘅。 嗯。 咁但係我哋都留意一樣嘢，因為而家香港國版國安法咧，用咗國內嘅國家安全法咧，而國內對於國家安全嗰個定義咧係無遠忽界啊嘛。 嗯。 而嗰種咁嘅寬闊嘅內容咧，你係包括咗咧文化、金融、經濟。即係領土，甚至即係所有牽涉到即係整個社會主義政權嘅生存，喺領導人眼中覺得你嗰一剎那做緊啲嘢係影響緊整個體制嘅話咧，你都跌入國家安全呢一個範圍裏邊。咁、既然係無遠忽界嘅話咧，即係差唔多，即係你所有嘢都不你都走唔甩，一定會發生到聯繫。 係啦， 咁先至得人驚。 喂，但係 外國唔會咁噶嘛。 王志偉，點解啲嘢咁難明嘅咧？嗱，即係我見嗰啲外國朋友咧，佢哋翻到嚟香港，話俾我哋聽，佢喺撈風生水起嘅，即係東南亞好，喺美國、加拿大好，嗰啲翻嚟話撈到好掂嘅，即係又讀到咁高嘅教育水平啦。就佢哋成日睇英文嘅媒體咧，巨稱 OK。咁但係點解啲咁淺嘅道理啊？其實我中三嗰年已經知道咩叫三權分立，佢哋都唔係好明嘅喎。但係佢會唔會即係佢又覺得佢哋呢啲人又覺得香港人咧係唔值得有民主？你渣啊！你哋啲傳媒渣。 我有個 係咪有種阿 Q 精神咧？ 我唔知啊 ，Benson 有冇聽過啊？我個朋友 佢哋覺得即係阿 Q 博士就係擲事，就因為花咗好多精力咧研究一個好細嘅領域搞通搞透，咁導致到咧即係佢對於事物嘅認知上邊咧。只能夠限於自己的某一個研究領域，一跨過呢個領域以外嗰啲嘢咧，佢相對 咁又唔係喂你好眼紅人哋喎、 啊？呢個唔係眼紅問題， 嗱、 這個 公道啲講， 你都係博士，你都 係 博士， 嗱，我就係博士啦。好多年前啦，坦白講第一樣嘢， 你係每日都對自己有要求嘅人。 嗱，我諗另一樣嘢就係好多人對知識嗰個態度啦，即係有啲人就係話我。知識意思就係話我自己識嘅嘢，我唔識嘅嘢就係垃圾，我唔識嘅嘢就係 呢個態度問題啦，態度 心 態 問題。 問題 其實我哋喺學術界裏邊有好多行家都係依種心態。 嗯，係 啊。 但係我要加多一樣嘢就係點解用阿 Q 去比咧？即係其實咧美國有光彩嘅一面，亦都有黑暗嘅一面，呢個係事實。 但個傳媒是用佢個傳媒可以揭露佢黑暗面啊嘛。 關鍵係人家接受到呢一樣嘢啊嘛。你接受到嘅就係我哋有言論自由，我哋要保障我哋嘅良心自由，我哋要保障我哋嘅宗教自由。咁所以傳媒係喺呢一度咧，係俾大家暢所欲言咧，作為一個討論嘅平台，係等大家理性討論。 我 都相信你嘅公器啊嘛。 我睇 More Than Dead 啊。呢樣嘢真係最近即係有留意到嘅，即係點解佢哋翻到嚟香港咧，講到自己喺外國啦嚇，撈到風生水起咧，即係部分人，唔係所有人啊，有啲都好謙虛、好君子、好淑女嘅淑女嚇、啊，君子好淑女，但係有啲啊講到自己好威好威，喺嗰邊撈到好威嘅，咁、但係會唔會其實喺嗰邊佢都俾人睇唔起？佢有種自卑。 我講一個實例啦，我講個實例啦。 你聽我埋先。那個自卑感咧，就佢一定要揾翻一個人咧，佢睇唔起啊！啊，佢踩啊，即係好似阿 Q 正傳啊，阿 Q 俾人 黑家嘅又睇唔起阿 Q， 阿 Q 又睇唔起小 B 咁樣， 或者係黑化尼姑咁。部分嘅海外華人啊，親共話親共嗰啲啊，會唔會就係阿 Q 佢哋自己做咗阿 Q， 佢哋都唔知道，即係好明顯佢哋咧喺言語之間咧。是看不起香港的人去爭取民主的，他要 on the side of 這個權力 instead of 雞蛋，他要 on the side of 高牆，這些不是個別例子來的，很多人都會發現的。好，博士你說。 OK，我認識一個親戚啦，樣都不是我親戚，我親戚的朋友啦，樣他是一個移民了去美國很多年，都已經30-40年，老婆走到香港那邊的人。咁可能喺嗰邊咧，第一就佢成日覺得外國人蠢啊，外國人似欺壓啊咁嘅一個狀況啦。咁第二樣嘢就係佢好中意啦，其實可能隔一兩年啊，或者最近年年都基本上咧係經香港翻大陸玩啊，又話九寨溝好靚啊，又話竇啲嘢味好食啊，我唔知佢有冇食蝙蝠啦咁樣。然之後就 有冇讀過書嘅？ 都有讀過書嘅，咁喺嗰邊都可能。起碼可能在香港中學畢業之後飛過那邊，咁話曬都是當地人啦，攞咗依個綠卡。咁然之後，即係當然，其實同佢講香港基本上都冇計傾啦。佢不斷都係嗰啲香港最保守啊，或者甚至係最變態、最惡毒嗰種對白都出曬嚟嘅。鬥得意喎。咁咧，佢早陣子就因為香港因為可能有制裁嘛。咁然之後竟然不斷就問我親戚就係話：喂，其實咧我喺香港嗰啲。港元咧喺邊度對美金嘅兑換率最抵㗎？咁所以第一樣嘢心態上面咧，我哋就唔好覺得佢哋依去外國或者佢有高學歷咧，就好似高人一等咧，個腦好似發達過人嘅。其實都係人用翻阿湛講法，都係一個黑暗面，無論係自私啊，無論係懦弱啦，或者甚至係無知嘅。咁第二樣嘢咧，當然佢哋唔會信共產主義啦，佢就係信自己啫嘛，或者信自己嘅自私主義啊嘛。咁所以即係我諗今次佢翻嚟，佢不斷都同我哋分享翻，就話翻嚟香港嗰14日隔離嘅時候，點樣出蠱惑啊，點樣鬆嗰條手帶啊，或者點樣偷雞出去食嘢嗰樣嘢嘅。 哦， 咁 smart ass 嚟 嘅。係啊，咁即係其實你話所謂愛國咧，絕99.9%都係呢類人。我真正愛過一啲咧。享曬棺材嘅啦，已經係。 哦，嗰啲曾經有真心交，曾經有人無私， 係 啊，為依個中共革命或者所謂中國人嘅尊嚴，中國強大，係付出咗，依啲係有嘅。不過今日嗰啲咧，我就好懷疑。 嗰啲係揾著數主義者啫，好清楚。 佢無知嗱，你冇講一樣嘢咧，就是、香港咧，我哋咧就生活喺香港主流社會。無論貧富，都是一個主流社會。主流社會現象是文化，同埋我哋嘅，因為我哋生活喺主流社會，因為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我哋嘅見識係闊噶。你就算唔喺報紙，唔睇，唔上網啊，你唔上網，你聽啲朋友，你搭車聽朋友講嘢咧，你都或者聽隔離嗰個講嘢，你嘅見識都係闊嘅。因為我哋處於主流社會啊，咩係使外國住嘅部分華人，我聲明部分，我唔係 discriminate 嗰啲人咧，佢入唔到主流社會㗎。就算佢識英文，佢係博士，佢係專業人士。嗱，你係專業人士，我恭喜你啊，我唔會眼紅啊，我係正常人嚟㗎。話俾你聽，呢個夫子成日話我係正常人嚟嘅，我唔會眼紅人㗎。你撈起我恭喜你有水你，我恭喜你 ，OK 啊。我恭喜你 ，OK， 但係即係見識真係爭咁啲， For example， 我哋成日話睇嘅某啲戲、某啲戲咧，香港啦，即係我估西片啦，你估佢哋有睇過咩 ？I don't think many do. I don't think many do.即係佢哋，因為我哋喺主流社會，我哋會 care 嗰啲戲。哇！一個朋友講開話嗰套戲好睇喎，不過我哋去睇喎。啊，你話嗰個咩Imitation Game 啊，解碼遊戲，哎，個個去睇啊！哇，都正啊，正啊，正咁咩？你估佢哋會去睇咩？啊，我哋講咩咩綠卡忘形水啊、足球啊嗰啲咁，佢哋未必㗎。即係佢哋見識係爭咁啲嘅，佢入唔到嗰個主流社會啊！啊！但係呢個係好我講嘅 harsh reality， 即係我，所以佢個見識係爭咁啲嘅，佢 sense 到，我就好奇怪。第二就個心態，部分心態係好自卑嘅，自卑嘅人咪 show off 咯，佢翻嚟香港咪話你聽我點威點威咯，喺外國。 其實咪玩知識不對稱咯。我真係以為我哋唔知道對面嗰邊嘅情況點，然之後翻嚟話俾我知我喺嗰邊點喂。 特朗普嘛，WiFi 啊嘛。 咁我奇怪，我本來停咗幾集唔講啲海外華人啊，但係最近呢班人咧就不停跳出嚟表態嘛，即係表態。你咁有信心，你咪而家大陸嘅即係缺乏美金，你唔好再買啲 人民幣咯， 嚟香港啦。 美國咁危險啊，北京啊， 唔係如果外國話好似五十年代咁樣，就翻去祖國投帶自己嘅人同錢翻去全力建設 啊， 咁咧就即係好似幾十年前咁樣，咁啊大批翻去，咁跟住睇下咧，即係你幾。十廿零年之後， 跟住落去發展， 你啲叔叔啲仔都走咯。 嗱，醒嘅就唔好開聲啊！即係整嗰啲嗱，有啲 知衰知醜嘅。 哇！有啲嗰種表態真係，哇！我心諗 ，How do you know our fear？ 我哋個恐懼，你知唔知係幾咁勁啊？點解六月三十日我哋要鏟 message 啊？即係鏟 message， 凍結 Facebook account， 以及離開群組。有啲人啊嚇，有啲人 ，OK， 有啲人就驚，真係驚個 fear， 佢哋唔明白嗰種 fear。你即時翻嚟表態話，你 support 國安法，你都係無知死蠢，唔係你就受有人 pay you，OK？OK。Okay? Okay. I think you people are stupid。A stupid people, OK？ 啊，即係蠢人嚟嘅。當然你可能係專業人士，啊，你係有錢，我恭喜你，但我唔會妒忌你。我因為我係正常人， 不如篤開科去美國領事館咧，話喂，依啲其實 咧，喂，好，我認真講，有啲朋友基本上就係我哋明咧，就是、因為佢哋自己驚，真係驚，因為中共要製造嘅係一種咧，即係恐懼，而啲恐懼咧係要令到我哋每個人咧係覺得冇安全感，同埋咧身邊咧你唔知道其他人咧係咪同樣信得喎，咁 一種要信任啊嘛，高物啊嘛， 摧毀我哋嘅信任啫嘛。所以本身即係令到我哋根本唔可以大家團結埋一齊，唔可以有共同嘅價值同信念，完完完全到去自己一個自私嘅個人，仲要係害怕同其他人接觸嘅一個獨立孤獨嘅生命體。佢要將我哋原子化啫嘛。咁但係你原子化咗之後，係咪代表住咧，即係你係咁樣過一生呢？喂，其實人係社會動物，我哋始終互相會有往來，我哋都要建基於一份信任。我哋先至可以完成咗我哋好多嘅工作。就算你話我個人唔講政治，但係我喺日常工作上邊，我需要同其他人分工，因為現代社會就需要講分工。而呢個分工咧，係要份大家都有一份信任。如果呢個人同人嘅信任，你都可以即係出賣埋嘅話，我見唔到咧有任何嘅可以有產生啲咩行政效率。我反為到時見到嘅係硬指令，個個咪機械人咯，你撳一撳先至做一做咯。咁你咪到時候同大陸社會，我哋而家見到有時候有啲朋友好氣頂嘅，就係話國內點解啲人咧有專業知識，但係咧冇咗嗰種專業自主嘅同埋嗰種積極嘅行動性，就完全係因為大家都冇咗份信任，亦都唔願意發揮出嚟，因為驚賴嘢。 嗱，呢個 危險㗎啦。 即係三十八條咧，即係影響咧就唔係就係話去拉人啊，而係肯定。令到啲人冇咁多人嚟可以自由進出香港啊！唔係你仍然有自由，但係你未必夠膽嚟香港。從前香港係好安全噶嘛， 不是真的沒有人打劫你那麼簡單，而是、哦、你踏入香港， 你說什麼都沒有人會， 你這樣就影響你的 business， 影響你的生意，你國際的，那是自殘來的，是自殘來的，今次絕對是自殘來的。咁我唔知點解會咁做。 有個分析嘅，如果你信信報嘅分析，或者係信今日阿連月曾教授即係分析過嘅，就係、是、因為而家當家嘅嗰一派咧，佢哋喺成個中國嗰個開放嘅利益裏邊咧，佢哋係遲來者。 嗯。 其他咧過往咧以前嘅各種利益咧，同埋各個嘅重要經濟領域啊，或者係重要嘅揾到錢嘅領域咧，都已經俾先來者攞咗啦。咁作為遲來者嘅話，既然冇乜特別嘅利益係需要特別照顧嘅時候，我咪同你吹奏一池春水，大家玩攬炒咯， 又真係攬炒。 講開攬炒， 我佢如果用利益分析嘅話，呢個講法係有一定嘅合理性，因為我既然我都分唔到，咁我咪即係我以武嚟到博友，咁你嗰班係。個尊貴嘅光雅，即係我，即係你係慈禧，我係光雅，咁我咪同你困咯。咁如果係咁嘅話，咁呢個就牽涉到究竟其實喺香港佢哋嘅利益係邊幾個把持咗，而同埋如果而家香港搞彎咗嘅話，邊批人係最驚會送翻去大陸，同埋佢哋嘅資金會唔會外逃？嗱呢一樣嘢就係關鍵嚟嘅。所以你話要喐啊、資豐啊定嗰啲咁樣，喂，好坦白講。他們基本上都未排第一線，特別是留意一下國內現在缺水嘛、你想想基本上今年又要完成了這個第一個偉大的100年，又要扶貧，又要說呢、就是、扶貧攻堅，要最後的收工之年、那些再要錢、喂大哥，先找回錢回來先，那 不怪得五毛變兩毛咯 即根本都不夠水還有軍費他軍費繼續增加GDP 跌了 6%啊，咁啊，講翻啊落去啦，啊，即係呢個自殘嘅運動咧，你覺得可以 last 到幾耐咧？嗱，肯定香港地位就不及以前噶啦。嗱，你話即係冇咁多人夠膽嚟咧，你自然影響你生意啊嘛。你冇生意咧係唔掂嘅。咁你覺得下一步會點咧？你覺得會唔會根本呢個國安法最後尾就係不了了之咧？ 我就覺得睇下佢即係高高講嘅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因為其實關鍵係究竟阿澤係咪真係淨係純粹要個威勢？如果你要個威勢嘅話咧，你寫到啲條文咁辣，咁關鍵係你自己具體嘅執行上邊以及究竟出咗嚟之後，你見到各方反應之後，你點樣咧係去透過不同嘅發言人咧去周圍派定心丸，同埋你派嗰啲定心丸個份量有幾重？ 但你覺得而家依一陣 呢啲 係 最關鍵嘅嘢，但我就覺得 係咯， 佢做唔切啦已經，因為根本嚟緊嘅日子，嗱，因為而家係夏天，隨時隨地過往叫中共傳統，你就要開北大行 北大會議啊嘛。 你而家個局，你唯一過往，你話又話要呢一個國家富強啊，民族復興啊， 中國夢 大一統啊。喂，大佬， 算啦，地攤經濟啦，而家 攬到搞到地攤經濟，跟住你而家和平統一無望，咁跟住仲要惹起嚟，準備有機會台海戰爭添。 喂，仲有因為長江水災咧， 係啊，仲有水災、豬瘟、蝗災、武肺、熱波。喂，大佬， 哇，數唔曬喎， 熱波都未完啊！你仲要係嗰個趕制疫苗。喂，大佬，問題係啲疫苗你送俾非洲兄弟去試驗，你唔知道非洲兄弟 可能會中伏嘅喎。 咁你諗下。喂，咁你點交代先？你要向黨內咁多人交代。咁你我喺香港贏咗呢一仗，但係問題係你喺其他領域咧，你同埋你點樣均分翻國內自己咧？各個派系裏邊咧，你點樣熄咗個爐火？我唔係下下都需要用槍去指住各個大佬，同佢哋講嗱，唔好亂説亂動。 你要跟我做啊！你要跟我。 大佬，問題係。不行的嘛，因為我們已經看到紅二代已經紛紛出聲，即是斷斷續續已經出聲。當然正路應該正仔沒出聲，因為搞兵變就最好沒出聲。 是啊，靜靜雞。 是啊，真的真的沒出聲。 國家機密啊，小心點。 兵變機會甚微。 但是關鍵是你現在內外大家要看的就是你北大河會議那裡，或者就算你不立刻開，你始終都要跟黨內傳統，你遲早都要在秋季的中下旬開，除非你是 等埋睇埋十一月特朗普選舉。咁但係選完之後，我又唔覺得拜登地會有啲咩大放水，因為美國整體嘅民情，同埋全球最新嘅，好似上兩三個禮拜嗰個民情就係、是，喂整個西方文明世界裏邊好多人都係反華啊，而家係反共，反共反得好緊要。咁呢個係嚟緊會大家食住上嘅勢嚟嘅。 其實香港係唯一救到大陸嘅地方， 係啊， 最需要大陸最需要嘅美金喺香港可以換到。 因為我哋仲係聯係匯率啊嘛，係 喎。 關鍵係美國如果唔俾我哋用美金嘅時候，咁你。 真係點解要咁樣咯？要咁樣自殘？我真係我係即係講翻林行展都話自己估計錯，我都有啲估計錯。我諗住佢真係唔會係去到咁盡㗎。 但係從來都係有個教訓。 真係 Benson 最多幾好幾唔記得我哋八九嗰陣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候大家都仲相信緊用經濟理性咧嚟克服佢嗰個政治憂慮啊嘛。點知原來佢嘅政治憂慮係大過一切啊嘛。 或者其實嘅意識， 係佢個別派係自己嘅政治憂慮啫。 或者甚至嘅意識形態。 是啊， 操縱或者甚至蒙蔽了一個理性思考咯， 啊， 或者一個理性決定咯。 同埋，我諗有一樣嘢係可能好中國人嘅，就係，是，我同你打生打死，然之後我哋贏咗之後，那個先由嗰條友去收拾舊山河，但係嗰個江山已經俾我哋打到爛曬。即總之就係而家我同你鬥咗先，咁跟住我安全咗或者你安全咗之後，你先諗下點收拾殘局。咁然之後將寫個罪名，咪如果我死咗嘅，咪話都係阿坡汪嘅錯咯。一定係咁樣玩嘅喎，咁樣到時候跟住所有罪名賴個坡汪咯。 好啦，最後我哋嘅講個估嘅遊戲啦。咁而家就英國就開放話，香港嘅300万 BNO 嘅持有者可以咧就去英國，首先 stay 一年啊，可以做嘢，可以讀書嘅，咁啊。即係其他福利嗰啲即好似冇喎嚇。anyway， 你可以繼續 做 到五年咧，咁咧就可以就係攞到依個英國正式公民啦。好啦，條路就開放咗噶啦，人就一定走，但係會唔會走300万，我就好懷疑。即係300万人係咁好啦，咁呢啲人走或者移民其他地方嘅，而家即係所有移民顧問公司嗰啲電話咧。或者係網上嘅查詢咧，係即係忙㗎啦，差唔多爆機咁滯㗎啦嚇。咁你估藍絲嗰啲，即係黃絲要走咧，係正常嘅。即係林恆子今日講嘛，佢話咧，即係而家我哋要面對我哋要年青嘅人應該承認而不是認同。國安法已經存在㗎啦。OK， 你有兩個選擇，一係你咧就係遵守佢。一係咧，你就走 ，OK？ 咁咧，好啦，呢個此其一。第二咧就練月增講咧，佢就認為咧，藍絲咧嘅移民咧嘅人數咧，即係同黃絲係差唔多嘅啫。 馬下手多個，因為佢哋咁多身家性命財產， 即係嗰啲表態支持表態支持國安法嗰啲人咧，分分鐘可能喺過去幾個月已經換曬美金㗎啦，資產已經外移㗎啦，做曬㗎啦。即係出嚟啊，講風涼話就鬧你啲人點解反國安法？每個國家都有國安法㗎啦，乜乜物物啦嚇啊！仲有海外嗰啲親共華人，唔見你將啲資產賣咗去變成美金，拎嚟香港投資或者支援祖國，你做話俾我聽啊，公開啲嚇。 你咪成立個基金，公然話全數捐俾祖國咯。 全部都阿 Q 嚟㗎啫嚇。 嗱， 我要咁講啊，唔係所有都係咁。而是有一部分不是個別的人是這樣要公平的，就是做事，就是你不公平地對待我不等於我不公平對待你們，OK？ 就是部分是這樣，但是呢政治立場和人格呢都是兩碼事的，有些人都是很好的，就是他很好藍很親共，但是他人格即是他都會很幫朋友有人情味一面，就是要分開來說但是呢就是好討厭噶啦！你見到啲咁嘅人，嗰班友喺前日咪又係咁樣鏟完曬，鏟曬啲 message 嚇。咁另外啲又唱曬美金噶啦，唔好同我講出嚟話形勢大好啦，你自己呃自己啦。 咪形勢大好壓接貨嗰啲啫， 大好壓接貨人民幣户口啊！ 啊，而家開咗人民幣户口啊， 息高喎，息高喎， 呢啲唔係咩國家，咁呢啲係好事實嘅事。今日我話貨 求財若渴啦， 幾多人切緊枝啊？香港幾多人係不？依個係現在進行式嗱，嗰啲藍絲係咪唔知道咧？ 其實不是 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不說而已，我知 道海外華人說遙遠得滯，海外親共華人遙遠得滯，不知道的東西，但是香港那些沒理由不知道的。 你留意一下新加坡那個的資金流入那裡的數字呢，那你就到時候就知道呢，就是那個的變化咯。因為其實如果你資金逃避，如果你在東南亞地區裡面呢，你一係就湧去日本，一係就你係湧去即係新加坡。其實正路應該會湧去新加坡多添。 嗯， 係啊，即係你會見得到嘅。 但係我睇一兩個月前到咧，新加坡話冇特別多香港資金湧去喎。但係而家係點就唔知啦。 因為當時嗰個國安法即係吹緊啫嘛。咁而家睇完條條文， 哇！ 咁你心中有數啦。 嗱，國安法咗好多嘢可以講啊，講之不盡啊。最主要就係佢毀滅咗香港嘅一國兩制啊，毀滅咗香港嘅三權分立。從此我哋多咗即係呢個國安委員會，由林鄭 chair 嘅，亦多咗國安公署。國安公署咧係阿頭咧上面派落嚟嘅啊。咁啊，就佢哋執行任務嘅時候咧，冇人係。法律上寫明你是不可以阻住他的，是不受香港行政、立法、司法所管，即是武王管，即是東廠。 如果大家不太明白，追回無線之前那套電視劇《慶余年》那個監察院就是這樣的東西的，即是直接向皇上慶帝負責，就超越百官文武體系，即是完全有獨立行事權，即是那種的狀態而已。大家如果而我哋講嘅字眼明難明咧，翻去睇下電視劇咧，有套電視劇就係咁樣 啦。大台就 嗱，就唔緊要。 第一樣嘢就係秘密警察啦，其實都係一個秘密警察啊。係 秘密警察，係蓋世太保嚟㗎，係蓋世太保嚟㗎。依個係啊，咁即係睇下點啦嚇。我希望咧就食人間煙火嘅，希望中共係食人間煙火，佢會避而不用，會收斂。 這個就要看他自己呢，國內自己的政治形勢，因為其實永遠都是領導人自己覺得自己危險而已。 我看如果個經濟繼續差下去，他香港賺不到錢的，即他可以 last 到多久呢？ 你很難說，因為我同意何青年和程曉龍兩位的觀察呢，即其實不止他們的，很多對中國社會有認識的朋友都知道呢，你而家箍住成個中國社會係用強制力噶嘛？啊、你而家用強制力箍住佢嘅啫嘛。 啊 ，before 我結束個節目之前，講多一樣嘢先。頭先節目開嘅時候話咧，喺尋日示威咧，就有個男仔咧就帶住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係啊， 擺個袋度俾差佬搜到出嚟啊嘛，將啲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擺曬地下啊嘛。OK， 嘅台灣咧依個藍綠營啲人咧係震撼嘅。咁你要公平啲咁講，就最後尾差人係放翻佢嘅。而係交還翻啲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俾佢嘅 ，OK， 咁可能收到 order 啦，唔知係乜嘢啦。咁另外咧，我今日叫咗你兩個，頭先講到慶祭唔記得咗啊，嚇！即係中共咧，搞到咁耐啦嚇，即係佢係好多人放羊留學，讀好多書，而家教育水平咧係比1949年其實高出唔知幾多萬倍噶啦。係點解佢會諗咧？你好似有一本書要介紹喎，佢攞本好攞阿坡介紹嗰本書。 我其實嗰本唔係新書嚟嘅，舊書嚟嘅。 係唔該，係啦，阿 蘇共亡黨之謎。 係啦，係 啊。咁啊，寫呢本書嗰位咧，阿李永忠教授同埋阿董英教授兩位咧，特別李永忠教授咧，佢本身咧就係呢一個幾位監察院嘅教授嚟嘅。咁咧就長期研究咧，就係中國共產黨咧嘅黨務建設啊，同埋反貪。咁佢咧就總結蘇聯共產黨咧崩潰嘅基本原因咧，就喺權力體制上邊咧就行咗咧，即係議會行政監察三合一嘅制度。咁而再加埋咧，就係咧領導人咧係即係寡頭壟斷咗咧嗰個嘅決策權咧，不受咧即係體制裏邊咧嘅約束。 而呢就造成了呢、就是、體制結構上面出現了一個嚴重問題。其次促成蘇共冧檔的呢就另外第二個的重點、就是放了響是蘇聯共產黨用人的原則。咁咧就李永忠教授咧就將佢咧就變為兩個最簡單嘅原則，一個原則咧就叫做冇大佬做老闆。 嗯， 冇大佬做老闆嘅原則咧就係建基於因為冇大佬生得矮啊，所以凡親高過佢嗰啲咧都唔請。 嗯， 咁於是咧變為咧就係凡親咧有識見啊能力高嗰啲後生仔咧就唔請。 嗯， 咁全部都要請用才。咁呢樣嘢我哋眼見香港建制派裏邊好多時候都會用緊，即係冇大佬做老闆嘅呢個原則啦。第二個原則咧。就是咧，即係趙高原則。 嗯， 趙高原則咧，就係咧，當權臣喺度弄權指鹿為馬嘅時候咧，邊條友咧夠膽咧出嚟咧指出真相咧，嗰個就要注意。 即 係 國王的新衣，話你。 咁於是就係你一定要依附。 嗯。 咁啊，即係你要入派系，你要依附。咁咧就呢兩大原則咧，就累死咗蘇聯共產黨。呢、這個就係、是、即係李永忠教授同董英教授兩位咧，即係研究即係蘇共成個嘅過往嘅，從黨組織嘅角度去睇咧， 同中共都好似喎。 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完全係一模一樣嘅。 三年前咧，戈爾巴喬夫咧接受 BBC 訪問， yeah. 就問佢咧，即係點解前蘇聯會冧？佢、 uh-huh. 就講話最重要原因咧，就係一個方言嘅國家， 即係全部講緊大話， 係啦，講好大，下級講俾上級聽。是大話，跟住咧依個上級講俾佢更上級講都係大話。咁啊大話開頭都你都有懷疑，你明知下邊嗰條友係呃你 啊。 係 啊係啊。 但係有啲嘢咧講講下自己都以為真。 哦。 咁啊大話之覺。O、okay, K 大話之覺就冧啦。O、okay? K 好啊，你 兄弟， 你係有本書介紹喎嘅。 好。 嗯。 嗱，當然面對而家一個方言社會啦，咁好多朋友都覺得面對依個社會好壓抑、好苦悶。我甚至覺得好像我沒有出路，但很多時候就是透過一些歷史的經驗，譬如這本書《坑為二選擇》，就是講回即是捷克在這個布加格之春之後，其實都經歷過很多年的寒冬。究竟他本身其實是一個即是作家，後來成為了即是捷克 總統啦。其實在他即是一個這麼壓抑的時期裡面，其實怎樣透過他日常生活經歷去到教我們怎樣去跟即係喺咁嘅環境之下，點樣去繼續生存落去？唔單止一個生理上面生存，甚至即係而家好多人覺得就係話面對咁嘅局勢，即係好似連講簡話都好驚啊，好恐懼。佢亦都教咗我哋就係話點樣去面對一個咁嘅方言社會。其實喺呢本書裏邊咧，其實有一啲即係古仔都喺，因為呢本書點解會介紹呢本咧，就係、是、其實喺我大學研究嘅時候咧，我修過一科叫做即係現代中國社會。其實有一個老師，可能有些即熟悉即台灣政治或者社運圈的朋友都很出名的，就叫我邱賢立，我是叫阿肥的。那時候他其實很有趣的就是說，咦，你其實講中國社會，由清朝講到即共產中國時期，那為什麼教這本書呢？其實就是說正正就是回應回一個共產中國時期那一種政治思想經濟各方面控制人民的情況之下，咁當然喺講中國的經驗嚟講，咁當然其實係好多嘅限制啊、壓抑啊，或者唔同形式嘅一個操縱啦、門下結構上面啊，或者制度上面。但其實喺蘇聯或者甚至喺東歐國家經驗裏邊咧，都話俾我哋知就係話，其實作為一個好似我哋依一班即係普通平民百姓咧，既有一些我哋今日趙慧廣所講的一些所謂藍絲啊、移民中外國啊、但支持獨裁啊、支持暴政的一班人，以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啊，以為自己是一個即係政權的代言人，但其實都你可以選擇係做一個磊落真誠的人。所以在書裏面其實有一些章節，譬如話無權勢的力量啦、又或者在呢本書裏面其實都講到一個故仔，就是話譬如話可能你會見到響七一後。在維港你會見到這個即是香港回歸慶這個國安立法這樣東西，其實你會見到周圍都是方言的，即無論街掛過一旗啊、慶祝回歸啊、開心回歸，那些人是不是真的相信國安法真的 香港可以永可以永無寧，即係永即係可以係依一個天下太平啊，冇動亂咧？其實可能大家都唔信嘅，但係點解都會掛，或者大家點解會將根結彩去做依啲嘢咧？咁就係透過依本書裏邊嘅故事咧，去到講翻其實都係一種恐懼驅使嗰啲人咧，係要透過講大話嚟到去維護，去到去 sustain 自己嘅，可以咁講。 啊，即係嗱，如果一般人 survive 啦。For survival 啦，另外一啲即係生存啦，另外一啲可以保存自己嘅財富啦，或者係更得到更多嘅財富啦，啊呢個係非常之不幸嘅。咁不過咧，即係我都臨節目結束嘅時候咧，即係我都會即係我唔識教你哋發達啦，即係有啲人咧，你睇財經節目教你發達啦，我而家諗條橋出嚟 ，OK， 可以促進香港咧經濟好啲嘅。咁你知而家咧即係百業蕭條啊 ，OK。咁咧報紙啊，或者係啲傳媒嘅廣告係少咗嘅。咁你話勸嗰啲咧，即係跳出嚟表態嘅人，即係冇咁 cheap 啦。OK， 嗱，每人科款咧就500或者1000。 貨金， 即係還掂，你都係想俾人知道你係 support 呢個國安法㗎嘛？你咁咪登成班去登報紙咯。如果你報紙日日成版廣告㗎啦，咁啊即係有部分建制派報紙都係唔係好掂㗎咋？你班友咪去咯，每人科500、1000或者2000咯，整個名喺度。你唔介意俾人知嘛？你而家出嚟表態，即係話我好想話俾每個人知，全世界人知，我係支持國安法嘅。咁你做咩要做到咁 cheap 啫？你又一定俾起500至2000元啦，整個名字上去，咁咪成班人我支持國安法，國安法做得好啊！立招全招啊！我係香港嘅，我係咩東南亞嘅？呢啲你繼續做。咁第二咧就係咧國安法咧就整咗條咧就而家可以篤灰嘛，即係報串啊嘛。咁啊即係有某軍咧就話整咗100萬出嚟啊嘛，100萬人出嚟，咁就可以啊。咁啊即係你啲人可以發達㗎，即係賣友求榮， 即係 篤灰 啊，篤灰， 賢仔，篤灰，做賣友求榮一定發嘅，可以公開名。咁如果篤灰即係唔公開名啦，即係掠到，咁我恭喜你咯。橫掂而家六合彩又未開，我等好耐啊，六合彩等咗好耐啊，六合彩喺度未開，我啲極 乜都未啊。 即係我不即係我唔慣做啫，有啲人慣做啊嘛。即係賣友求榮好簡單啫，打個電話或者 send 啲，可能佢梗有途徑俾你去。篤灰噶 ，OK， 就叫inform啊，英文叫inform啊， 有， 你即係以前咧，錢東德啊，嗰套戲啊 ，reporting 啊， 錢東德咧，佢得1900萬人左右嘅啫，咁啊，原來佢成人世界裏邊咧，有1/3咧係informant嚟嘅，即係做驗嘅，即係東德係一個即係喺嗰個沙士嘅秘密警察咧，即係搞到全國係冇信任噶啦，話俾你聽。 咁呢個就係對任何經濟發展嘅國家， 即 係 有套戲啊，叫做《The Lives of Other People》啊，竊聽者啊，即係我睇全世界攞到啦，即係嗰啲海外嘅人聽到咧，就唔該睇嗰套戲咯。The Lives of Other People， 中文譯做竊聽者，你一定揾到嘅。我真係話俾外國嘅朋友聽，呢套戲一定揾到，唔好話冇聽過，冇聽過唔好嘈喺度叽叽格格。OK， 即係唔好叽叽格格啊！即係你都唔係 well informed， 你人話俾我聽嘅，話俾我哋聽，我哋聽啊！即係你喺嗰頭啊，撈到風生水起，點點點哦！恭喜你啊，我好有心機聽噶，即係我係個投資好強嘅人嚟噶，我一定聽，我恭喜你。咁但係既然你咁勁，點解依啲咁即係我哋香港好多人都知道嘅嘢，或者我哋啲你講啲嘢低級啦，不屑知道啦嚇，聽下啦。但係 anyway， 自由平等。即係人權法治是追求的，依個 standard 係唔會 double standard 嘅。咁如果你話喺東南亞受到不，即係邊度都好世界各某個角落話啲華人受到不公平對待，我係會開聲嘅。我係公平，我係一致嘅，我係唔係 double standard？ 我既然鬧得你，我亦都要睇話，我係即係欣賞人哋嘅人權法治。做咩啊？人權法治。 自由民主人權法治 ，OK， 依個標準係一致嘅，冇 double standard 嘅 ，OK， 我要話俾你聽，咁公平，愚昧，一個人愚昧咧，可能做咗啲 stupid 嘅 decision， 我希望依啲人係越少就越好。 咁呢個就牽涉到教育同埋大家對利益嘅選擇啦。你係企喺公義啊，即係所謂公德嗰邊啦，定話企喺自己嘅私利嗰邊啦？ 嗱，即係我講啦，即係賣友求榮啦，即係好少人會做嘅啫。儘管有啲人去做賣友求榮，即係我哋講完呢啲咧，第日督你督佢督我咧，可能係你識得嘅人。 我而家睇緊嗰啲人 啊，睇緊嗰啲人，十足以前呢、這個呢、這個東德秘密警察嗰啲咁嘅人。咁你話美國會唔會有啊？有。有一樣有，喺馬克石嘅年代一樣係係咁，即係公平啊！我哋冇話美，從來冇覺得美國係天使，從來冇覺得美國係天使，只不過佢個憲法係真係做得好。 唔係關鍵係我哋 唔係美國人係天使啊！ 但係我哋希望用嘅係用公平、公正、光明磊落嘅手段咧，去建立一個我哋人人安居樂業嘅社會，就唔係透過咧互相傷害、互相出賣咧，扭曲曬所有道德價值，行雙重標準，而令到自己得益咧，咁根本就並唔係咧一個理想嘅社會。即係就算係幾自私嘅父母都好咧。他都希望自己的細路咧能夠在一個正常的環境之下咧學曬所有嘢，然之後等他自己揀自己的路。究竟他要做呢一個窮鬼啊，定係做一個有錢人啦、啊？定係做一個即係所謂謙謙君子，定係做一個卑鄙小人？都係等他有得自由去揀。咁呢一樣嘢係最基本嘅。係、 啦， 真係最基本 的。我賺咗好多時間，你即係將 嗱。啱講咗咁耐啦，咁其實有一個唔知係咪真實故事，咁但係可能歷史上面有出現過嘅。咁就話説，即係響好耐好耐之前啦，咁有一個國家，咁原來嗰個國家有一條法律嘅，就係話原來如果你講真嘅話咧，講真話嘅話咧，係會被判死刑。咁有一年啦，咁、那個國家發生一場恐怖致命嘅大瘟疫。咁當然大家都好驚啦。咁但係因為大家覺得，如果我真係將呢個真相講出嚟嘅話咧，我係會死嘅喎。咁結果當然大家唔講啦，因為你講真相會死啊嘛。咁、那個故事結果就好簡單啫，咪全部死曬咯。咁、我唔知依一個究竟係一個預言啦、啊，係一個毒咒啊，定係一個其實人人都知嘅道理，但係原來人人都做唔到嘅一個部分啦。 否極泰來，我只希望是這樣啦。我的善良、主觀或者是一廂情願的願望就是否極泰來、okay? 理性是會戰勝的、okay? 這個是的， 理性包括其中部分呢，我哋要食人間煙火啊！ 唔可以離地， 六合彩快啲開啊！ 唔好離地， 唔好離地啊！好多謝各位。最後一條問題， 好。 喂，你嗰個藍色口罩係咪藍絲送俾你？ 梗係唔係啦？ 講就係話真話嚟啦。 梗係唔係啦？ 藍得咁勁嘅， 我呢個口罩係透過一個議員朋友，即係佢喺外地訂，咁啊問我有冇興趣訂翻，咁啊嗰陣時候就口罩方咁啊落咗 order， 咁樣跟住等咗幾個月之後有貨到啦，咁咪 咁冷啊，不過深色都好嘅， 都幾靚啦，湖水藍。 第一靚啦，第二襟污糟嘛，深色 啊。但呢個口罩的來源地咧，就係而家即係同偉大祖國咧有邊境衝突嘅喎。 好，今晚節目時間差唔多，我哋下星期再見。 好，拜拜，咁 晚安。 啊，偉傳，偉傳，偉傳， 記住捐錢。 啊，六八零九九四一。O K， 仲有我哋嘅 address 啊， 支票抬頭。O K， 仲有阿細良嗰個 Patreon。 係 Patreon。 係啦。係睇住啊！ 係啊 ，patreon.com 係啦， 交卵星債 係啦，仲有記得 CLS 次輪先 啊，係 最緊要捐款， 要留言，要 like， 要 subscribe share，OK， 我哋靠曬你㗎啦，拜拜， 拜拜 ，we all depend on you，bye。